这是来自萧亚轩，叫做 Cappuccino， 非常经典的一首早期的作品。傻瓜力量大，有这样一句话没有错，不过这样的实际例子呢也非常非常的多。比方说我很喜欢的电影当中的阿甘还有许三多，他们虽然没有什么很远大的抱负或者是理想，但是都能够脚踏实地的把眼前的事情做好，结果到了最后达到了一个谁都没有想象到的高度。 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怎会这样？爱别人去模仿，你人在伦敦，我正要听你的。你说你感冒，我呼吸都困难。想和你一样，要和你一样，爱够疯狂，寂寞才能抵抗。别说我傻，我只是装傻。 只是装傻。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继续来分享到这首很俏皮的歌曲。通常在恋爱当中呢，女生都不是采取主动的那一方，但是呢，如果想要掌握整个恋爱的节奏和势头，你要拿出一些积极主动的态度来。来分享一下来自莫文蔚这首曲目，叫做《爱我的请举手》。在纵贯线刚刚成军的时候，我总觉得纵贯线呢是当中最不协调的一个人，因为他最年轻，和其他人好像不太搭调。不过到后来呢，不得不承认，正是因为张震岳的出现，让这个古董级的乐团至少年轻了10岁，所以呢更加有活力。来分享一下张震岳这一首他一个人演绎的曲目《干妹妹》。 我真的不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吐血，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 受的误会说也说不清，是我错要怎样欺骗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始终没有变心。是故意伤了你的心，你知道男生嘛总会有小小的肚脐，我每次出去玩都会打电话给你，就这次一时忘记，屋子里面的空气一向如此难闻，发现你在人群也发现我，旁边的女生是她喝醉跑来认识我，暂时叫她干妹妹，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不要相信，请你要相信，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妹妹，也许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你要相信，错又怎样随便你，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心中没有变心，我现在对天发誓只想告诉你，我心中没有变心。什么都不想很淡

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哦，一种病。哦，哦，哦，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欢迎主持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来分享一下潇潇，他特有的透明感的唱腔可以让你听起来很有个性，但是又没有压力。新颖的曲风承载了爱情当中的沉重和心情当中的起伏。来分享一下这一首很飘扬的歌曲，叫做《爱要坦荡荡》。 天色是有点暗，气氛是有点蓝，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吧？是很简单，小事精致装扮显得通俗。 这首歌大家最近播放的比较多的版本应该是中国好声音当中丁丁演唱的版本，但是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来自萧萧。其实评判成功的标准呢有很多，你可以选择赚很多钱，可以成为一个公务员，也可以去做一个非盈利组织的工作人员，或者就是期待有一个很温馨的家庭，有自己孩子的生活，有足够的能力去养活家庭，或者是收养一两个需要爱的孤儿，或者呢你可以选择去做一个偏远的乡村的教师。所谓职业不分贵贱，只要你做好手头上的那一点事情，相信你会看见跟别人不一样的风景。来分享一下这首很励志的歌曲，最后听听胡彦斌，叫做《我的未来不是梦》。 你是不是像我在太阳下低头、流着汗水默默辛苦的工作、你是不是像我就算受了冷漠、也不放弃自己想要的生活、你是不是像曾经忙着追求、追求一段意想不到的温柔、你是不是像我曾经茫然失措、一次一次徘徊在世界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从来没有忘记我 在街角路口对你 say hello， 你浅浅一笑那么的娇羞，